Thank you.

Thank you. 这里恰好在花园内，只等翠柳还枝。你既言头世事，何不作诗以上以上词了之？一批 母亲，母亲饭 来了，便有许多亲他，且自由他，而让为娘去了。正是万转岁儿女

哎呀，干嘛拿北呢？来也不与，只得打我去。 没的没的没的，相公欲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是干你，虽然受了洗礼，不过洗得洗礼，先生大记得一头米了哩。 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讲听讲。 哎，他有不得之事，我要请来相公。陛下，陛下， 不起 干，请走。 一日子，奴的个师傅啊，打制一本女簿《华山花园》， 只有大半有才， 看见个姐夫，那多看啥？ 介绍十三头的呀， 哗，一阵狂风呀，铁锤子打了背来。又惊梦后，又想吃他个姐夫。我们的师傅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医术管理呀，没法没法。 什么东西呀？ 我吃一本女簿， 要他何用呢？ 对准个这烂好地方。好都过去，咋看见个这老虎都急在我雨后不开的，我这不丢啥个红子亮红，但是一只好天气个这样，张相公啊，你的这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倒要听讲， 原来个这老虎阿婆呼吁的 啊。 徐仙，徐仙，我们的师傅啊，为当时的痴心发作，做罪受三生不后世。哎， 下至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是淋漓的。 哦，倒要听听。 哎，你们来听听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吧， 姐，哎呦，但是忘记他了，你在。第一句，那哈个说烂好呀，哎呀听， 哎，说起个这烂好不呢？个这烂好， 哎呦，但是还忘记了，你在。 这第三句， 第三句呀、啊，本来的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的哈，哦哟，个第四句说的哈个，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看我谁了了跟着哈子哈的嘞 这么样啊我就哈的谁我去过了你这回 张先生哎呀大师们阿弥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那是不缺大夫说相桥下缺水流通百里宫灯算尽了千年的老松苍古的金呐、鲨鱼的石了火那块测试炮具收拾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体呀 下大小的哈给 是呀 哎 no 保庇为杨先生追父之敌 那个什么追父之啊 哦这个读书人连他追父之啊不晓得个 这他不知的呀 这追父之嘛、谁是最常多个哑娃？张相公，金刚的宝宝叨叨。 哎呦，金刚的 一大灾，那个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也大， 九年十里新开光，我问你十五分负债，法聪啊，可以无人到市中来游玩吗？叫他在乡下地师一岁，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乡公爷，嘿，我七个指点，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 啊。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们来听。 哦， 一进山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人，一个头比波对头，一扎把头十六斤。 张相公啊， 狗子现在是个马上兵的，个马上兵的是个二子呀、啊。哎，是的。哎呀，马上兵啊！这个马上兵啊，那做生意啊。我说马上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要叫你做十个， 他可成 仙的呀。马上兵啊，还会笑他两句的。我七个之兵。谁那个谁是个恶名？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嗯，那四句呀、啊， 革命这个，芝麻大个，对手两个，七上七个。好像张相公啊， 到这要你师傅走来在。 师傅说：“法聪，可以无人做事啊。”我说：“师傅一个，下什么脑子个拉着？”我说：“师傅啊，来跟我们来了啊。”我们师傅们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魔力不济。但是侬两岁时啊，连年做来这样， 这样的连年呐， 我们来你不来听啊？一进三门四大神，革命中个，金盔金甲气虚人，芝麻大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只把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你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是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怎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给你知啊，来自一位相公，身披墨赤，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摸到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别来听。你亲一心人，问不上经济，马前高河大，少女来哈， 吓得么啥都吓个呀！ 这啥狗子像？于妈妈一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点啊，身怀六甲，啊，有点身孕噻，你过来。身披墨赤，七个铜背，帽子身上摸上包里下至七个字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光才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赤五个铜背。马子先生摸到高龄的事 啊，那五个字啊， 这上一个汉 啊， 哈 哈哈哈哈！ 可难嘛的，是啥厉害？哎呦，呼动大贼！ 是什么地方呢？ 娘来看看啊！ 哎呦，方丈是哇！陛下连稀奇不怪个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等奖一奖的，一等奖的，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一等奖黄绸的牡蛎，一奖的哈的马蹄。一对一家嘛，欧剧大字对；五对五家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八得隔离。 哦，是、 啊。张相公啊，虽然俺现在都没十味的，看啦啊！哎呦，哎呦，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什么地方了啊？ 去到东人旁边来着。 何为东西啊？ 读书人东西也不懂的。 哦，这他不知的。 啊，出家人家东西，俗家人嘛是家马康。大人呐，弄两张古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啊，那么。 也不笑啊！ 替牙放他去， 是不是话呀？ 哎呦，自家变了这个面孔， 啥肚皮里屎屁侪唔得个，我到里子虚呀在。 张相公，这么请来过去随行，随行， 这次 受重请。 张相公，请。 头上上钟门。 光啊，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关羽龙女去谢幕？ 下起了脸皮，小生来到该当，却只七八十年的高， 该是七八年。 哎，说七八年总是 应该。 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上相公出来看见观音了，龙照。 哎呀呀，秀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飞爷，放在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回避跟他们 是大姑啊， 红娘对吧？杀个姑爷，杀个龙女家， 呀娘啊，将天下有这般血色女子，真乃天子不生意。 到底是哪句杀谁？ 两个米特两句 光光无沙。 秀珠， 哎，做啥？ 你不要看他的弟， 哭的啥家？ 就看这双小脚们。 哎， 就是一千两水金呐。 哎，张相公，那小子穿着肉的长裙，真记他俊儿大小 你。哎呀，这就是你们娶家人不计其中之意呀。 啊呸，你们不要等，我们要咱们里带女客的美女你就给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啊，谁啊， 秀珠， 哎， 你来看，小姐， 喏， 方才这一步是去月的， 哎，这也不是西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月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哎呀呀呀！是有顾盼孝顺之意呀。 没的没的没的没的，娘啊，猴子还来摸你摸你， 和尚也要摸你呀， 猴子嘛也好些好些个。那方才小子这一步去的 清醒， 哎，没去那里玩， 哎，清醒， 哎呀，猴子呢清家女人了不，这一步跟将走了，叫喜儿对着叫喜儿，所以不配先生之意。 孝顺， 先生， 孝顺， 孝顺，孝顺，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啊？ 你娘， 你 娘， 哎呀，你出来了，你老弟。哎呦，张三公啊，好不容易必是与他认识了。 喂，你这和尚好莫规矩。 啥个好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完。 哎，我不见了，不见了。 过外人。 你不是外头人，你是我和尚的阿舅。 谁来谁去什么意思？不许告诉老夫人。 哪？ 叫你。 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家大伯的户籍家族，得知没啥人嘛，对面上眼， 是不是话？ 那么当个和尚的，喏，大家再看几个啊。 呀， 也是见爷，见娘不用见。 劝罢，请张相 公，只怕你负心陷阵， 上神敬。 李氏回来，都懂之意。 家事不在，都懂姐妹。 哈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皮皮的哭。 哎呦，一出来个贼，一出来个贼。